攻读若望福音第十一章。有一个病人名叫拉撒路，住在伯达尼，即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尔大所住的村庄。玛利亚就是那曾用香叶抚抹过主，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过他脚的妇人。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。他们姊妹二人便派人到耶稣那里说：“主啊，你所爱的病了。”耶稣听了便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，并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。”耶稣素爱马尔大及他的妹妹和拉撒路。当他听说拉撒路病了，仍在原地逗留了两天。此后才对门徒说：“我们再往犹太去吧。”门徒向他说：“拉比，近来犹太人图谋砸死你，你又要往那里去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白日不是有12个时辰吗？人若在白日行路，不会碰点，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。人若在黑夜行路，就要碰点，因为他没有光。”耶稣说了这些话，又给他们说：“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着了，我要去叫醒他。”门徒便对他说：“主，若是他睡着了，必定好了。”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，他们却以为他是指安眠睡觉说的。然后耶稣就明明地向他们说：“拉撒路死了，为了你们，我喜欢我不在那里，好叫你们相信。我们到他那里去吧。”号称迪迪摩的多默便向其他的同伴说：“我们也去，同他一起死吧。”耶稣已到了伯达尼，得知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4天了。伯达尼靠近耶路撒冷，相距约15斯塔迪，因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尔大和玛利亚那里，为他们兄弟的死安慰他们。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，便去迎接他。玛利亚仍坐在家里。马尔大对耶稣说：“若是你在这里，我的兄弟绝不会死。就是现在，我也知道，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，天主必要赐给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。”马尔大说：“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。信从我的，已是死了，仍要活着。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，你信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是的，主，我信你是墨西亚，天主子，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。”他说了这话，就去叫他的妹妹玛利亚，偷偷地说：“师父来了，他叫你。”玛利亚一听说，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了。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庄，仍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身出去，便跟着他，以为他往坟墓上去哭泣。当玛利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，一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脚前向他说：“主，若是你在这里， 我的兄弟绝不会死。 耶稣看见他哭泣，还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，便心神感伤，难过起来，遂说：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他们回答说：主，你来看吧。耶稣流泪了。于是犹太人说：看他多么爱他呀。其中有些人说：这个开了瞎子眼睛的，岂不能使这人也不死吗？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，来到坟墓前。这坟墓是个洞穴，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。耶稣说：挪开这块石头。死者的姐姐马尔大向他说：主，已经臭了，因为已有四天了。耶稣对他说：我不是告诉过你，如果你信，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？他们便挪开了石头。耶稣举目向上说：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俯听了我。我本来知道你常常俯听我，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站立的群众，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的我。说完这话，便大声喊说：拉撒路，出来吧。死者便出来了，脚和手都缠着布条，面上还蒙着汗巾。耶稣向他们说：解开他，让他行走吧。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，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，就有许多人信了他。他们中也有一些到法利赛人那里去，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。因此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召集了会议，说：这人行了许多奇迹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如果让他这样，众人都会信从他，罗马人必要来，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。他们中有一个名叫盖法的，正是那一年的大司祭，对他们说：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想想，叫一个人替百姓死，以免全民族灭亡，这为你们多么有利。这话不是由他自己说出的，只因他是那年的大司祭，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，不但为犹太民族，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依。从那一天起，他们就一决要杀害耶稣，因此耶稣不再公开地在犹太人中往来，却从那里往临近荒野的地方去，来到一座名叫厄弗拉因的城，在那里和他的门徒住下了。犹太人的逾越节临近了，所以许多人在逾越节前从乡间上了耶路撒冷，要圣洁自己。他们就寻找耶稣，并站在圣殿内彼此谈论说：你们想什么？他来不来过节呢？司祭长和法利赛人早已颁发命令，如果有人知道他在哪里，就该通知他们，好去捉拿他。